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今天呀，我们继续讲世纪坛的故事，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人形棺上的影子。这还是发生在古埃及展区的故事，在这里呢展出了一个当时用于安装木乃伊的人形木棺，图案非常精美。妞妞和小朋友们来到了橱窗前，妞妞指着木棺问孩子们说，谁能告诉姐姐这上面有些什么呢？话音刚落，就听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，妞妞姐姐的影子。当时妞妞就觉得后脊梁骨往外冒凉气儿，要知道这可是几千年前的一个木棺耶，要知道它里面躺着的可是，反正这就是人形棺上的影子的故事。